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唐耳朵，唐耳朵，哎，可不可以帮我把剪子拿过来？ 我够不着。 哎呀， 你等等。 好。 嘿，拿到了。 啊，好，给我。 你倒是拿住我。 你怎么能把剪子头塞到我的手里呢？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创可贴给了。没事吧？ 你这已经是第281次把我给弄伤了。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一定记住。下次把剪刀的把儿递给你。 对了，给别人递剪刀的时候要把剪刀把儿放在别人的手里。 是的，是的。 好了，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去厨房帮我拿一杯水来？ 要烫的要凉的？ 要稍微有一点热乎的。 什么叫稍微有点热？ 就是没那么烫。 好吧，好吧。对了，先倒凉的还是先倒热的？ 先倒凉的。 好的。用什么喝？用盆？用碗？ 用杯子？ 玻璃杯、塑料杯？ 玻璃杯。 好的。 这只兔子实在是太让人 早开心 了。怎么了？ 烫死我了！ 烫！ 这个开水好烫。 烫到哪里？ 我的手， 你的爪子，你的爪子怎么变成像面包那么肿了？快放到凉水下面冲一冲。现在好一点了吗？ 看来倒开水这个事情还是大人来倒吧。 烫耳朵，我不是跟你说了，每次倒的时候要先在杯子里倒凉水，然后再倒开水。 是的。 而且提开水壶的时候要先轻轻的用手碰一下，是不是特别烫？如果特别烫的话，就要垫一块布再拿吗？ 好的。 家里养一只兔子真得特别小心呢。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方素珍和郝洛文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玩具诊所。这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好多的房子，好多的店，其中就有河马医生的诊所。河马医生就住在诊所后面的房子里，只要走过一条开满小花的小路，他就可以从家里来到他开的河马诊所。河马医生很忙碌，每天早上他的诊所一开门，就会有长长的一排动物等着他看病，所以啊，河马医生每天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是最近几天，河马医生早上都会睡到很晚才起床，然后他有气无力地从家里出来，走过那条小路，走进河马诊所，然后坐在椅子上，就像瘫倒了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咚咚咚咚，门口传来了阵阵敲门声，河马医生只好站起来，拖着脚步，刷刷刷 走过去开门。生病的动物一个接着一个走进来，有的手疼，有的感冒了，有的眼睛红了。河马医生只好支撑着给他们看病，可是却不小心开错了药方。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终于过了几天，河马医生在诊所门前贴出了一张公告，这张大大的纸上写着： 抱歉，从今天开始河马医生退休了，麻烦各位找别的医生去看病吧。 病人们都惊讶极了。 哦，河马医生为什么要退休呢？ 要是没了河马医生，那我们可怎么办？ 是啊，如果生病了可要到哪里去看病呢？ 河马医生很难过地向大家解释说： 很抱歉，我年纪大了，体力和精神都越来越差，实在是看不动了，我应该退休了，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叫我医生了。 好多动物都很理解河马医生，也表示支持他的决定。 可是嘛，年纪大了是应该退休，好好休息，这没错。 是啊，河马医生为大家服务了这么多年，很辛苦，现在退休就可以去陪陪他的孙女了。 河马爷爷，请您好好保重身体哦。 就这样，河马医生算是正式退休了。现在应该叫河马爷爷了。河马爷爷拆下了诊所上的招牌，抱着那块写着河马诊所的木牌子，垂着头穿过小路走回家。小路两旁的小花好像跟着河马医生的脚步，一朵一朵的都谢掉了。 现在河马爷爷不用再上班了， 可是他开始害怕上床睡觉和起床，好不容易睡着了，却会突然被惊醒，然后很努力地下了床，却又完全没有力气。河马爷爷坐在沙发里，他的孙女儿小河马猪猪对他说： 爷爷，我们来下棋吧。 河马爷爷摇摇头。 爷爷，那我们来玩扑克牌吧。 河马爷爷还是摇摇头。 那我们画画好不好？ 河马爷爷又是摇摇头。小河马猪猪忍不住叹气说： 哎，爷爷，以前我说好无聊，你问我什么是无聊，现在你知道了吧，真无聊。 有一天，河马爷爷又像平常那样起了床，无聊地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狐狸大叔正好经过，河马爷爷问： 嘿，我说狐狸，你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狐狸大叔对河马爷爷说： 都是我孙子玩坏的玩具，我拿去扔掉。 河马爷爷看了一眼说： 这些玩具只要修理一下，还是可以玩的。 狐狸大叔说： 可是我才没时间修理这些没用的玩具呢。 是吗？那你把玩具都给我吧。 狐狸大叔忍不住笑了。 看来你是要给玩具治病吗？你真的很无聊呢。 河马爷爷把那箱玩具拿回家，倒出来放在桌子上。他仔细地检查，恐龙掉了脑袋，娃娃掉了胳膊，狮子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棉花露出来了。他用心地修理每一个玩具，他像以前做手术那样戴上手套和口罩，然后开始修理起来，涂上胶水，缝上线，或者用镊子重新往鼻子上粘胡子。啊，经过了好长时间的修理，每个玩具都变成了新的模样。河马爷爷把修理好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摆到了窗台上，小士兵、公主、恐龙。面对着这些新玩具，他开始嘟嘟囔囔地自己编起了故事来。 从前有个士兵救了一个美丽的公主，他们骑着喷火龙飞过了大海和森林。突然之间他们遇到了一个巨人。哎呀，糟了糟了糟了，接下来。 虽然河马爷爷讲故事讲得有点乱七八糟的，可是很快一只小猫就跑到窗台这儿来听故事了。接着又来了两只兔子、三只松鼠、四只青蛙、五只老鼠、六只小鸟，最后连蚂蚁都跑来凑热闹了。河马爷爷在窗台上拿着一大堆的玩具，越讲越兴奋，讲着讲着就把所有在这儿听故事的人也编到了故事里面。这一天，河马爷爷过得非常开心。第二天一大早，河马爷爷就起床了。他匆匆忙忙地打开家门，穿过了那条小路。路两旁的花随着他的脚步声都被吵醒了，又重新站了起来。河马爷爷兴冲冲地跑回诊所，手里还抱着原来的那块木牌子，只不过木牌子上的字被改了一下，以前写的是河马诊所，现在写的是河马爷爷玩具诊所。新的诊所就这样开张了。不久，狮子先生就在玩具诊所旁边开了新的给动物们看病的诊所。大家都去找狮子医生看病，那没生病的人呢，就会抱着坏掉的玩具来到旁边的河马爷爷玩具诊所修玩具。河马爷爷这一下又开始忙碌了。每天早上，只要他的诊所一开门，就会有一排的玩具等着他看病呢。等修好了玩具，河马爷爷还要给大家说故事呢。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河马爷爷一个人可忙不过来，于是他找来了四个志愿者。熊猫奶奶负责挂号，狐狸大叔负责算价钱，大象爷爷负责美容科，浣熊婆婆负责急诊室，河马爷爷是总医师。至于他的小孙女儿小河马猪猪，她就是可爱的小护士。现在河马爷爷再也不怕上床睡觉和起床了，他每一天都很期待地上床睡觉，睡得饱饱的，很期待地早早起床， 为玩具们看病，说故事给大家听。 唐耳朵，唐耳朵， 怎么了，小青姐姐？ 好消息！ 没什么好消息。 上一次你建议我们不要穿动物毛的毛衣， 是的， 这样伤害小动物。 啊、对对对， 建议我们用草做草毛衣。 啊，是的，是的。 自从我在小区的会上向大家提出了这个建议 啊， 现在咱们幸福小区所有的居民都穿着草毛衣。 哎呦，太时尚了！ 怎么样？你看我这件绿草毛衣还好看吗？ 好看极了， 不光好看，闻起来还有草的清香呢。你尝一口。 哦，真的吗？ 怎么样、 哎、呀，好吃极了。 你别咬那么多，我的袖子上都有个洞了、 哎、很清爽。 哎呀， 我还想再咬第二口。 哎，别哎呦，我的一根袖子没有了。 哎，没事，变成短袖呗、哎、 好吧、哎、那你把这根袖子也吃了吧、 哎、好的，这样就对称了、 对、好了，不过不能再吃了啊、再吃这件草毛衣就被你吃没了。 你看看阳台底下 啊，那片白白的是什么？ 怎么那么多？ 好像是羊。 嗯，而且前面那一片绿的是什么？他们在跑。 好像是咱们小区的居民。 哦，为什么居民在跑？ 羊在追。 嗯， 他们好像是要吃掉他们的毛衣 啊！ 哎呀，坏了！你看大门那儿，你看大门那儿，又来了一群牛。 哎呦，后面还有一群骆驼。 啊，后面还有一群兔子。 大象。 啊，所有的食草动物都来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每天跟着爸爸经过一条新修的马路去幼儿园。第一个星期，马路上挖开了一条沟。爸爸告诉呱呱， 这是自来水公司在安装自来水管道呢。 第二个星期，马路填平了，可是又挖开了。爸爸告诉呱呱， 这是供电局在安装地下电缆。 第三个星期，马路填平了，可是又挖开了。爸爸告诉呱呱， 这是煤气公司在安装煤气管道呢。 第四个星期，马路填平后又被挖开了，这次没看到有什么人在场。爸爸估计说， 这大概是城建局要安装下水管道了。 呱呱非常奇怪地向爸爸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把马路挖来填去？为什么不一起干呢？ 爸爸解释说， 因为他各项工程啊，它不属于一个系统管理。 呱呱又反问爸爸说， 那为什么不给马路装上一条拉链呢？这样挖来填去，他们不怕麻烦吗？ 有这么一位小学生，常常把伞字儿写成命字儿。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下雨了，他没带伞，他就写了一张便条，托他的同学送到家里边，要他的妈妈送伞到学校来。他的小纸条上边是这样式写的， 妈，我没命回家，请快点送命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九一幼儿园的赵彦成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火烧云》。 火烧云，